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拯救我们，谢谢你首先把福音赐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加言异行才配得你的救恩，乃是你把你的儿子耶稣 的公义加在我们的身上，他代替我们上十字架，然后又从死里复活，好叫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得救。主，求你的爱接引我们，当我们想到我们身边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同学的时候，帮助我们的心是怜悯的，即或他们外在看起来很快乐，甚至过得比我们似乎还要幸福快乐，主，但是让我们眼睛清楚地看见他们没有基督就是世上的就是最悲惨，而我们有了基督，就算我们没有他们有的一切，我们仍然是最幸福的。求你常常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福分，是世界上有钱也买不到也换不得的。谢谢你，求你为我们开路，让我们可以跟身边的人传福音，求你赐给我们机会，也赐给我们勇气，即或他没有自己问我们，也让我们有爱心有勇气主动的问他是否愿意听福音。求你就继续的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用你的真理，当别人问我们为什么有盼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回答他，也帮助我们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是真理，我们所拥有的是福音，是世人最需要的。谢谢你，也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聚会，求你圣灵充满我们，帮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你的真理，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为着上帝你的荣耀来致死我们的罪，让我们越来越荣耀你。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到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的13节。好，圣经先打开，然后待会我们会一起来看。那今天晚上信息的主题是圣灵与基督徒生活，副标题是致死罪。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在这里敬拜上帝，我们可以从一个属灵的死亡的人，然后今天我们可以敬拜上帝、爱上帝，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赐给我们信心，是圣灵改变我们刚硬的心，是圣灵挪去我们像石头一般刚硬的心，赐给我们像肉一般一个新的心，好叫我们能够信耶稣。那我们今天都已经基督徒了，对，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圣灵。那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最奇妙最重要的工作，除了让我们能够信耶稣之外，就是让我们可以致死我们的罪，并且结出圣灵的果子，也就是让我们可以越来越爱神爱人。对，那致死罪这个题目听起来是有点负面蛮黑暗的这样子。那我相信现在应该也很少听到这样子的表达方式，因为现代人大概都喜欢温暖一点、开心一点、嗨一点，对。然后罪听起来不好听啊，指责别人有罪，这不好，这不好。我们多一点讲平安，多一点讲喜乐，这样。对，但是真正的平安喜乐，必须先从对付罪开始，这样子。好，那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否有跟罪征战、跟罪战斗。到一个程度非常猛烈，让你觉得很辛苦，甚至很痛苦这样子。对，那如果有，如果这是你常态的生活，那我要恭喜你，因为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与罪征战应该是他生活的常态，因为他爱上帝，而且他知道罪使他亏缺神的荣耀，所以他会不喜悦罪在他的生命中，他会不断的去跟罪征战，想要致死罪，因为他爱上帝这样子。那如果对我们来说我们生活当中好像感受不到罪的存在，不太知道什么叫致死罪，那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信主的程度还没有那么的深，我们还不认识上帝有多么的圣洁公义，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那么的体会我们的罪有多么的可恶可憎，以至于我们想要去胜过它这样子。好，那开始前我要先请大家能够两个讨论一下两个题目这样子，在你们的讲义上有。第一个题目是信主后罪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信主后，不是信主前哦，是你信主后罪对你在哪些方面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第二个是，如果信了就得救，何必在乎罪呢？何必在乎罪呢？好，请你们两个两个，就跟隔壁，没办法两个就三个吧，但是好像看起来可以的样子，对。哎，洪恩你好，那你就跟他们一起吧，没关系。好，时间不多，就一分半这样子。好，我想听你们的分享。就是你有觉得自己的分享还不错的，或是你有听到别人的分享也让你印象深刻，觉得很好的，就请你可以分享，不管那是你自己或别人，或是甚至你偷听到别组的。 其中 还是其中，又是其中。所以其中分享了什么？其中有什么 insight？ 可以跟我们分享。第一题、第二题都可以。 最对我造成影响，我觉得最就是会让我就是远离这个信仰， 远离这个信仰，会让你卖假油。 就是因为我每天都在不断的犯罪，然后 还是， 然后我们如果就是有对这个罪有。如果我们对我们犯的罪有感觉，我们在犯罪，那就是很感谢主。可是大部分其实是没有，就是我们犯罪，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或者麻痹，或者我们觉得这好像不是这样子，然后就是一个试探，然后会让我们就是远离上帝这样，然后其实上帝就眼中不看为美的事情。 所以是你亲身的经历， 每天都 有经历。OK， 好，感谢主。好，你说真的很好， 真的非常的挺 好。感谢主，对，太好了。好，还有吗？还是大家觉得启周讲的太好了？ 讲中我心坎， 无与伦比的好，没有办法，就是再多说都是废话的，是吗？OK。对啊，确实，我们每天如果我们仔细省察的话，我们几乎不可能说我们完全无罪这样子。对，所以关键不在于我们会不会犯罪，而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我们所犯的罪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后半，十三节 B。对，那只有半节这样。好，那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念。那 不。 你不管你是和本或新一本，或反正你就同声开口念这样子，对对对，好。对，后半，如果那边，以弗那边，好，一二三，如果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你们就必活着。好，请和本的念一次。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新一本的，请。 如果随着肉体而活， 你怎么分的？ 如果靠着圣灵把身体然后信主时就必存活。 你那是合修了，好 ，OK。好，所以基本上今天的主题致死罪啊、是根据这段经文这样子。然后今天我所分享大部分的内容啊，也要感谢归功于一个人，叫做 John Owen， 他是400多年前的人，他是英国的一个清教徒的牧师这样。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Mortification of Sin in the Life of Believer》，简易就是啊、在信徒的生命中致死罪。对，那他写的这个著作虽然已经300-400年了，对，但是直到今天，对教会历史的学家来说，对教会历史的学者来说，仍然是致死罪，也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怎么样越来越脱离罪恶，越来越成长，在这个 topic 上仍然是最有帮助，而且是没有其他的著作能够出其右的一本著作这样。那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太难读，所以感恩的是现在有一些有一些人，他们读了这著作之后，然后把它写成简易本，或者是就是摘要，然后更进一步解释他的著作这样。对，所以就跟大家讲一下。对，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找我这样。对，那这个是 modernized 的版本，对啊，也是不容易读，但是比起 original 的是好读一些这样子。 中译本。 中译本的话没有他直接的著作，但中译本有那一些就是读了他的著作。然后不是翻译，就是摘要，对，摘要，然后进一步解释应用这样子，对，像这本就是。好，那这等一下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参考，对啊，那我相信如果你们愿意直接去读这些著作的话，一定对你们生命是有极大的帮助。那如果没办法的话，就听我分享吧。好 ，OK， 那这半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至少四件事情。第一个，他提到身为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呢？致死罪，或说新译本翻译致死身体的恶行，这样子，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它是个责任，它是个义务，它是个命令，这样，对，所以我们需要去致死。好，那致死的意思就是置他于死地，取去他的生命，让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存活，这样。所以这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面对罪，我们的态度是他是仇敌，我们对他不应该是好像、哦、他的存在。就是很平常，然后没有关系这样子。对，他是个仇敌，他拿枪对着我们，我们不能够对他微笑，我们不能够对他敞开怀抱这样子。对，圣经的教导是我们要致死他，要致死他，用尽一切的方式让他没有办法继续有养分、有能量、有气力来攻击我们这样子。如果我们不致死他，就是他来攻击我们，就是他来致死我们。好，那这里说身体的恶行，你的版本翻译成什么？ 身体的恶行的， 一样身体的恶行这样子。好，那英文是翻成 the deeds of the body。好，那这边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所谓身体的恶行，不是指身体本身是邪恶的。对，那中世纪有许多基督徒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以为身体本身是邪恶的，所以他们怎么致死罪恶呢？就是在冷天冲冷水，然后鞭打自己，然后不要睡觉这样子。对，因为他们认为罪是从他们的 physical body 而来的。但是这是个不合圣经的观念，这样子，我们的身体本身是上帝所赐、上帝所造的，是好的。那会使我们犯罪的，不是我们的五官，不是我们的四肢，而是我们内在的罪性，因着亚当夏娃堕落，我们在他里面也一同堕落而来的原罪，所带来的罪性，然后我们就会犯罪这样。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不管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就说罪是从我们的内心而来，是从我们的内心而来。所以，我们真正要致死的，不是我们的 physical body， 而是我们内在的罪行，是我们的内在喜欢远离上帝、不服上帝律法的本性这样子。我们需要致死它。我们已经信主了，所以某个程度，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徒在罪恶的捆绑之下，这样讲对不对？在罪恶的辖制之下，不对。OK， 好，为什么不对？ 脱离罪的辖制，只是我们还是会有想要犯罪的那个本性。 OK， 以至于我们还是会犯罪。 是，对。 对，所以这罗马书第六章前半写的非常的清楚，我就不细去看了。但简单来讲，当我们信耶稣得救之后，罪已经不能够再辖制我们、控制我们，然后我们已经不再做罪的奴仆、奴隶这样子。我们向着罪是死的，但是罪仍然会攻击我们，罪仍然会影响我们，我们仍然会犯罪。那举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就好像假设今天你被一个毒枭控制了，他用毒品来控制你，你就是想吸毒，你就是因为成瘾这样子，对啊，那只有他可以给你毒品，对，所以他要你干嘛你就干嘛，这样你完全没有办法选择，对。然后有一天，假设洪恩哥哥非常勇猛的就击退了那个毒枭，把你救出来，也帮助你乐戒，让你再也没有毒瘾了这样子。好，那这时候你就不再受他控制了，但是他仍然会拿刀砍你，他仍然会想要绑架你，他仍然会想要拿枪射你这样子，但是他已经不能够再控制你了，而且不但他不能够控制你，而且是你已经有能力能够拿枪射他，你也能够拿刀砍他，你可以踹他，你可以打他这样子，能够就是尽你所能的去击退他在你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跟罪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已经不再做他的奴仆，但是我们仍然会受他影响，我们仍然会被他攻击，所以不是他胜过我们，就是我们胜过他，这样子的 fighting 是致死方休的，所以我们要致死他，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看见。第二个，这个义务这个责任是给谁的呢？他说你们 you put to death the deeds of the body， 那这个你们是指谁呢？看他的上下文，第八章的第一节，他说那些在耶稣基督里就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所以那些人，你们指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也就是信耶稣的人，是得救的人。再来看第九节，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是属于肉体，而是属于圣灵的。所以这样的人是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是信耶稣的，是得救的，然后他们有圣灵。对，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只有那一些真正的信耶稣的基督徒，得救的人，有圣灵的人，才能够致死罪恶。任何一个没有真正信耶稣的人，无论他透过外在的环境，透过自己的鞭策，他的品格能够达到多好的地步，他都不可能致死罪恶。致死罪恶是上帝给他的儿女的特权，是只有给那些在基督里，而且是有圣灵的人的特权。弟兄姐妹，只要你是基督徒，只要你真的得救，只要你真的信耶稣，你就有圣灵。你不需要祈求上帝给你圣灵，因为你已经有圣灵了。上帝已经把致死罪恶所需要的力量赐给你，透过圣灵赐给你。所以第三个，你的力量是靠着圣灵 ，by the Spirit。我们能够致死罪恶，基本上那力量的来源不在乎你到底进食祷告几个小时，甚至你那力量来源不是从你的祷告而来，不是从你读圣经而来，不是从你做了多少属灵的事情而来，这样算那些是重要是好的，会有帮助。不是说要忽略那些事情，但是这强调的是我们致死罪恶的力量只有这个来源，就是圣灵。再来第四个条件和应许，你们可以看见它第三节后半是如果或是若，或英文是翻译 if。 如果我们靠圣灵致死罪恶，会带来什么样的应许呢？就必活着 ，You will live， 就必活着这样子。它是一个应许，带着条件的应许。我们必须要努力的致死我们的罪，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罪，我们就会活着。那这个活着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是永生吗？我想他的意思不会是指永生，因为这节经文所讲的就是你要做这件事情，你才会得到，你才会活着。所以如果它是永生的话，那不可能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得永生单纯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着神的恩典，借着信心接受耶稣，我们就得永生。对，那所以这里的活着指的是什么呢？我想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下面的经文所讲的，就是从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整章这样子。对，那十四节后面讲了什么呢？就是他说你们接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使你们仍旧惧怕，你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嗣子的灵，使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使我们 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再来第八章后面那边整个讲，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到的安慰，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都不能够将我们从神的手里夺去，这样子。对，所以他指的所谓的 will live， 他指的是我们因为信耶稣而能够经历的一切喜乐、安慰、平安，我们跟神的关系所带来的满足。我们必须要致死罪恶，我们才能够经验到在神里面的满足、平安、安慰等等的这些福分，这样子。致死罪恶是我们得到这一些的方法途径，而那力量的源头是圣灵。那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没有按着圣经所教导的来致死我们的罪，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们觉得呢？诗篇的32篇3到4节，大卫说：“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诗篇38篇1到8节，那里说：“因为你就是上帝，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因你的愤怒，我体无完肤，因我的罪恶，我的骨头都不安妥，我的罪孽高过我头，如同重担使我担不起，因为我的愚昧，我的伤口发臭流脓。”好，就不念了。所以圣经用这种身体痛苦的方式，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生病，这样经历过感冒全身无力，然后做什么都没有，无精打采，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描述，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致死罪，那么罪将会夺去我们在上帝里面本来可以有的喜乐、满足、平安，这样是非常的悲惨的一件事情。即使你得救了，但如果你容让罪在你身上不断的攻击你，结果就会是如此。所以致死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见致死罪是什么样的意思。再来第二个，致死罪的根基。罗马书的6章1到7节，那里提到我们与基督联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好，我要问启周，与基督联合是什么意思？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什么意思？没有，我问你是因为今天我们下午查经的时候有提到的，是故意要争议。 就是，好像是说，就是指我们的罪被基督同死，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一起 复活。OK， 好，很好，基本上是这样，没有错。好，所以我们刚提到，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然后我们有能力能够为神而活。那我就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辖制，成为服侍神的人、爱神的人？答案就在于基督。因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污秽、不圣洁、可悲的生命，神秘的跟基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所以基督所做的就对我们有功效。我们的罪本来辖制我们，但基督死了，所以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把我们罪钉死了，所以罪就不能够再对我们有掌控了。这样，那基督又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的复活的生命也就临到我们，让我们可以本来从死亡的状态中、灵性死亡的状态中活过来，以至于我们对神是有反应的，我们是会爱他的，我们是会渴慕他的，我们是会有力量来致死那亏缺神荣耀的罪。所以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根基。当你在致死你的罪之前，永远记得你跟基督的关系，永远记得基督为你做了什么，他为你死，他也为你复活。再来第二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和我们一起致死罪。我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2章12节到13节。好，请洪恩帮我念好了。 我亲爱的，这样看来你们向来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现在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完成你们自己得救的事，因为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使你们又立志又实行。 会要成就他的美意。 好，谢谢。新译本是翻成你们要恐惧战惊的做成自己的救恩、okay. 然后下面是翻成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们里面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事。所以这两节短短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两件看起来好像会有点张力但是却绝对不冲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责任在自己的救恩上努力，这意思不是叫我们靠着努力靠我们的努力得救这样，而是我们需要努力的生命成长，也就是致死罪恶这样子。我们有责任努力，我们有百分之百的努力，但同时下面那段经文告诉我们是神他自己，圣灵就是神，神的灵就是神，是神他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使我们可以立志和行事。我们的意愿，我们致死罪恶的意愿，还有动力，你真的实行出来的动力都是从神，从神的灵而来这样子。所以如果你问一个问题说好，致死罪恶是谁的工作，那我会说是我们的工作，也是圣灵的工作。对，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然后也是圣灵透过我们和我们一起的工作，这两件事情绝对不冲突。对，所以我们既要依靠圣灵百分之百，同时我们又要百分之百的尽我们自己的责任。好，再来第三个不能致死罪的方法。所以我们刚提到说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罪，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按着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方法来致死罪这样。那么有一些方法不是圣灵透过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些方法，它就没有办法有效的致死罪，但是我们非常爱用。好，讲几个让大家知道。第一个，只改变外在行为而忽略内心。比如说愤怒，你们都有犯过愤怒的罪吗？应该或多或少有这样子。愤怒的罪不只是在于我们对别人表达愤怒的情绪伤害别人，对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哦，我只要没有出口骂人就好了，我只要没有伤害到那个人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做到这样，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致死罪，因为我们之所以会有愤怒的情绪，然后对别人有伤害的言语，是反映出我们心里面一个邪恶的心，这样是反映出我们内在的罪性，使我们想要用不恰当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自己，甚至不在乎伤害到别人这样。好，那比方说，你们有没有贪吃的罪啊？ 有， 贪吃，贪吃，对， 爱吃， 就是毫无节制的吃，有，都有这样子，都有，对。好，女生可能比较有吧，不好意思，男生好像只有你有吧？你有吗？当你要致死贪吃的罪，你不只是说哦，我今天不要吃，就吃少一点这样子，这样是没有办法有效致死贪吃的罪，因为你之所以会贪吃，是在于你内心里面有一个地方没有被满足，然后你没有找上帝满足，你想要拼命的透过上帝以外的东西来满足，但那东西刚好是食物这样。我不是说吃水果吃都是错哦，这东西需要自己分辨的哦。对啊，当你发现你好像没有什么你就活不下，没有什么你就很痛苦，好像一定，像有的时候我 喝红茶是这样，我不喝红茶我就全身不对劲，我一定得要喝。当你觉得你 I cannot live without something， 那个 something 就成为就是你贪恋的对象这样。那这时候你要省察你的内心是什么东西取代了上帝，而不是只是对付外在的行为。虽然那个是重要的，但是那不能够治本，只能治标。好，所以这是第一个不能致死罪的方法，就是只改变外在行为，忽略内心。第二个，休闲娱乐，还有睡觉。我们有没有犯过忧虑的罪？一定有。那有多少时候我们忧虑、心情不好的时候、很烦心的时候，我们就是去打电动，或者是我们去睡觉，或者去做一些我们爱做的事情这样。那我没有说这些不对哦，我没有说这些不好哦，对啊，这些东西可以让你某程度就是觉得比较轻松，是好的，也是上帝的恩典这样。但是它不足以致死你的罪，对，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睡个觉就觉得心情比较好了，然后我们就忽略了到底是什么罪造成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办法有安息，没办法全然的信靠上帝这样。对，所以休闲娱乐或是睡觉这种休息它是好的，它某个程度会舒缓我们的压力，舒缓我们的痛苦， 但是不要让这些好东西掩盖了你的眼睛，让你看不见。其实你更需要仔细的、努力的去挖掘出你内心那真正的罪。再来第三个，不能致死罪的方法，就是我们只是因为犯罪会带来不好的后果，然后约束自己，却不是因为罪本身我们痛恶它，所以不犯罪。举例，有没有犯过闯红灯的罪？闯红灯犯什么罪？你们知道吗？对，不顺服在上掌权者。我们亲爱的政府，不管你爱他或不爱他，不管你唾弃他或你支持他，总是政府为了人民的益处，所以设立了交通规则。虽然有一些很瞎，但是总是不要闯红灯，这一点应该是合理的这样子。但是当我们闯红灯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犯了不顺服在上掌权者的罪。那很多时候我们不会闯红灯，你觉得是为什么？我会笑。我们不闯红灯是为什么？怕被罚钱。对，怕被罚钱，怕被警察抓到。我上个月就被抓到，新生体检的第一天，礼拜天，哦，好累哦。哎呀，红灯，我买水果，然后就直接红灯左转，还不是红灯右转，红灯左转，红灯左转很贵哦。然后后面就有一个人说：“先生，停一下。”关我屁事啊！你叫我吗？就是警察。哦，对啊，然后来我没有闯红灯这样。对，那我后来不闯红灯呢？其实我比较没有想到顺服这样讲停止，我比较想到我是第一个会罚钱，哦，好痛。第二个可能会出车祸，因为警察跟我说：“哦，这红灯左转很危险的，这红灯左转是。”非蛮危险的，这样，对啊，那所以其实我忽略了我内心那个漠视上帝所设立的权柄的这个罪，我只是在乎自己的安危，虽然这是好的，我只是在乎我的荷包，虽然这也是好的，而不是真的在乎上帝的律法，不是真的是在乎上帝的权柄，透过地上的权柄所彰显出来。好，再来还有没有别的？有些时候，基督徒在讲不要犯婚前性行为的罪的时候，就会说：“哦，婚前性会带来什么后果？会让你以后婚姻受影响。”会让你就是心里面有罪恶感，会让你觉得自己脏脏的，会让你没有的，会让你得性病，有的没了。当然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不一定会发生这样。可是这样的讲法忽略了一个事实，你知道什么吗？婚前性行为，得罪神，他玷污了上帝所设立的婚姻，他不尊重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对，所以你可以分辨的一点就是，只要你不想犯这个罪的理由。跟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圣洁没有任何直接相关，这时候你就知道，你不犯这个罪，其实没有真的制止他。因为改天如果那些你害怕的后果不存在了，比如说哪一天，就是反正这路口你就知道警察不会看嘛，没差嘛，那你就闯了，对不对？对啊，那这时候其实就没有真的制止我们里面那个罪这样。好，所以还有很多可以再想，但是有这几项不能制止罪的方法，我们需要留意。再来第三大点，我要谈的是致死罪不是什么。第一个，致死罪不是完全的根除罪行，甚至我要说，致死罪不是完全的根除某一项特定的罪。我们终其一生都必须跟我们的罪不断的征战搏斗。我们没有把握，我们在这一生是否能够完全的根除某一项特定的罪，没有。就算今天你觉得哦，我已经好久不再犯某个罪了，某个罪已经好久不再烦我了，但是是不是哪一天他趁我们松懈的时候会再次的席卷而来，让我们犯这个罪？没有人知道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根除罪性，没有办法完全的根除某一项罪，所以这给我们一个鼓励，是我们不要因为常常跟罪恶挣扎，有时候我们会失败，我们有时候、哦、挣扎了搏斗，但是我们还是犯罪。哦，我不要贪吃、哦、但是我还是吃了这样子。哦，我不要看不爱看的影片、哦、但我还是看了这样子。我不要骄傲，我不要嫉妒某个人、哦、但我还是嫉妒了。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就灰心放弃，因为对上帝来说，上帝所要的忠心和顺服 不在于你完全征服，所以应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只有当你嗝屁的那一天，你见耶稣的那一天，你才能够真正做到这样。在你见耶稣那一天，我们不可能做到。但上帝真正在乎的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持续不断的跟罪征战，并且持续不断的付出努力去致死特定的罪恶，不管是心事也好，或是特定的行动也好，持续不断的跟他征战搏斗。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这是上帝喜悦的。几乎你会失败，几乎你会失败。所以这是第一个， 不是完全的根除你的罪行。第二个，致死罪不是什么？致死罪不是天生个性善良。很多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他真的天生个性就是比较温和、比较善良，然后他比较不会发脾气，他人很 nice 这样。那我们可能就会很自然的，你要说你自己的。那我们可能就很自然以为啊，这个弟兄姐妹他一定是比较属灵的，他一定是对罪是很有一套的。但其实不一定，其实这是没有保证的。那我念一段John Owen的话给大家听，这样子。不好意思，好，他说有些人在一生当中或许都不曾在愤怒和情欲方面遇到什么困扰。哎，真的啊，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男生就是会看那种不该看的东西，这样子。到高中，对啊，那我很难想象，对。那好，我继续念。也不会在这些方面给别人带来什么麻烦，而另外有些人则是几乎每天都会在这世上犯罪，但是后者却比前者花费更多的心力去致死罪。但愿这些人不要用他们天生的性情来测试自己是否有致死罪，而是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舍己，有没有犯下不幸、嫉妒或某些内心方面的罪恶，这样他们就会对自己有更清楚的认识。对，所以我们不否认有一些人他即使没有信主，他天生上帝给他的个性、给他的品格就是蛮不错的这样子。有啊，信主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当然会有差别啦。他信主前他的善行都是归荣耀给自己或父母这样子，他信主后会归荣耀给上帝。对，但是我们要记得，如果你的个性是天生比较好、比较 nice、比较良善的，你仍然需要严肃的省察你自己的罪，你不可能是无罪的。如果你是无罪的话，那么保罗就不用写这些话来提醒我们这样。就连保罗，他应该是大家会公认，数一数二，爱上帝、信靠上帝，但是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相信他不是谦卑，他是真的，因为他认识上帝的圣洁，所以他真的体会自己真的是罪无可赦这样。但是上帝却赦免他，包括像大卫。我想大卫虽然他犯了奸淫跟杀人的罪，但是无可否认是他也是非常敬畏神的人。但是你看他的诗篇里头所写的经文，他常常对上帝吐露的情感就是：哦，我这个罪人，哦，上帝怜悯我，可怜我吧。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在上帝面前好像找不到什么罪可以认，甚至有时候会自以为意呢？求主帮助我们。真正的致死罪不是天生个性善良。再来第三个，致死罪不是转移到其他的形式。使徒行传的8章23节，那里有一段经文是描述有一个人，他叫做西门，不是彼得哦，是另外一个西门。他原本是行邪术的，行邪术的。那后来啊，应该是腓力是一个使徒，那他行了神迹，他也传福音。后来这个西门他就相信，他就不再行邪术了，这样子。但后来有一天呢，他看见腓力，他为人按手祷告之后，竟然圣灵就降在那些人的身上，他就拿钱说：“哎，我可不可以跟你买这个特殊能力啊？”这样子，对，那然后他就被责备了，然后使徒跟他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他就害怕说：“拜托，你讲事情不要临到我身上。”这样子，好，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对于西门来说，他行邪术的目的应该就是因为可以得到一些利益好处，其实就是贪婪这样子。对，那他虽然当下好像信了，他不再行邪术了，但是他里头这个想要用他自己的东西来交换一些就是他不应该有的好处的这样子的罪，其实仍然没有致死这样，以至于他好像看似信，但是他却仍然想要用银子去交换就是上帝的恩赐这样。对，仍然是在得罪神。好，那具体而言，罪的转移有什么呢？比方说，像有一些罪啊，可能是我们比较年幼的时候，比如说国高中你比较容易犯的罪，但是现在大学了应该就比较像个正常人，比较社会化一点，在这个台湾哈佛的殿堂熏陶之下，就比较不会像过去就是国高中的时候那么幼稚，讲一些无微不微，然后啊，但是不要以为你真的致死罪，因为你的罪可能只是 隐藏起来，或者是有时候是用一些比较是被社会认可、被社会接受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样子。对，那好，比方说就我而言，我在国高中的时候，我的一个罪就是比较竞争、嫉妒，比较竞争、嫉妒这样。所以我罪的表现方式是什么？就是我会嘲笑考得比我烂的同学，然后我会对于那些考得比我好的同学 murmur， 有一个坐在后面很可怜的，哦，阿姆哥很厉害呢，阿姆哥好厉害呢，对啊，之类就是会呛他这样。我的罪是这样表的。好，上了大学之后，哎呀，当然不可能这么幼稚嘛，还讲这种话，没朋友啦，对不对？对啊，所以那时候我的罪表现的方式就不再像过去那么幼稚，是比较变比较高级一点，就是在心里面默默的讨厌别人、嫉妒别人，然后希望别人表现不要像我那么好这样子。对，必须要别人表现差异，所以其实一样的罪，但是可能因为环境的改变，因为年岁的改变，所以他就挂上一层面具，让这个罪好像用一些别人比较看不见或别人比较觉得没什么的方式呈现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大家需要去思想，你有什么罪并没有真正的致死他，从小到大，只是现在可能因为你比较成熟一点，所以就掩盖起来，但是你仍然需要去致死他。好，所以致死罪不是转移到其他的形式。再来第四个，致死罪不是偶尔胜过，或者是偶尔不犯这样。对，那有些时候我们惯性会犯的某一项罪，不管是男生的情欲的问题，或者是女生，我怕你们女生最好犯什么罪，你们可以跟你们请教一下吧。嫉妒有吗？我不知道。对，好，不管那是什么，可能你也觉得那个罪真的是很差很不好，你想要致死他。对，然后真的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你会好像比较轻松，好像我最近比较得胜一点，比较没有犯那样罪，但是不要以真的指他了，会很有可能会在你松懈的时候，突如其来，你又会再次的去犯他这样子。暂时的不犯罪，不代表你真的致死他。那 John Owen 他用一个比喻，还有一个比喻说，罪就好像一个潜入敌营的 spy， 一个间谍。那当敌军发现这个间谍的时候，大家就会拼命的想要把这个间谍找出来，然后拉警报，然后嗡嗡嗡这样。好，那这时候间谍他可能就把自己藏起来，对啊，然后可能他制造了一些假象啊，比如说门开起来，比如说就是让就是这个敌军阵营的人以为他已经跑走了，已经不在了这样。那这时候敌军就不会再这么的警醒的去搜寻搜捕他这样。但这个间谍他仍然在军营里面，他伺机而动，他要偷偷的放炸弹、放地雷。当这些军营的敌军还在醉生梦死的时候，就把他们一举炸死这样子。对，所以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比喻，让我们看见罪的狡猾、罪的可怕之处。当我们越松懈的时候，其实罪就有可能在突然的来攻击我们这样子。好 ，OK， 所以这四个罪不是什么。再来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致死罪的方法。根据圣经圣灵所默示的圣经圣灵所教导我们的几样方式，第一个是你要确信你得救，你要确信你是跟基督联合，就是确信你真的是信耶稣。因为刚我们提到，只有圣灵能够使我们致死罪，那谁才有圣灵？只有基督徒才有圣灵。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确定你的生命跟基督已经联合在一起，你仍然对于基督是不是在你生命中有所怀疑、有所保留，那么你不可能真正的致死罪，因为你不可能全然的信靠他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必须要习惯的做三件事情。第一个，你需要习惯的认出你的罪。那我们翻到诗篇的51篇，诗篇51篇是我们对付我们的罪非常好的一个范本。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真的鼓励大家把它背起来。51篇的第3节，那里大卫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对大卫来说，他清楚的知道他犯了罪，罪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陌生，罪对他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知道他是个罪人。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没有恒常的 regularly constantly 去辨识出我们生命中大大小小的罪呢？我们在祷告中的时候，我们除了祈求一些我们所需用的，我们是否为了神的荣耀而求神光照我们任何大大小小可知的罪以及其他隐而未现的罪呢？这是我们需要操练。如果你想要致死罪恶， 如果你想要制止这个你一生中最难缠、最可恶的敌人，你首先需要辨识出他，你需要在你的祷告生活中辨识出他，以及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中，你愿意凭爱心说诚实话吗？如果你发现你的弟兄现在一些过犯，他不知道，或者说他没有那么清楚的意识那是罪，你愿不愿意凭着爱心温柔的提醒他那个是罪，鼓励他要认罪悔改？你需要认识，你需要习惯，让认出你的罪成为你的习惯，对，而不是只有主日的时候，而是每一天，特别是当你发现你有罪的时候，你就带到神的面前来处理它。再来第二个，习惯性的认识罪如何运作。那在圣经里面啊，当圣经的作者在表达罪的时候，其实常用拟人化的方式，用拟人化的方式，这目的是要告诉我们，罪不是这么好对付，罪是很难缠的。包括对保罗来说，他说罪欺骗他，他说当诫命告诉我不可什么，不可贪心的时候，那罪就欺骗我，就引诱我去贪心，这样拟人化的方式。那在创世纪那里，上帝对该隐说，就是罪要恋慕你，还是辖制你，你却要制服他，这样好像罪有一个位格 personal 一样，这样。那这个意思不是要我们推卸责任啊，都是我的罪做了，不干我的屁事，这样子啊，就是我们跟罪基本上是很难切割的。对，当我们的罪使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我们犯罪，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辩驳。这样，圣经用拟人化的方式是要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去对罪需要策略，需要努力的去对付它。所以具体来说，你不只是辨识出你的罪，你也需要去思考你的罪如何在你身上发动攻击。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犯这个罪？你听到什么话的时候，你容易犯这个罪？比方说，对男生来讲，是不是在上网的时候特别容易犯一些情欲上的罪？是不是在图书馆看到一些女学生穿的比较暴露的时候容易犯这个罪？那对女生来说，是不是？我女生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当过女生这样子。对，是不是当你们听到某一些话的时候，容易产生嫉妒比较之心？是不是当你某些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你容易贪吃？是不是当你看到某一些情境的时候，看到某一些人有什么时候，你容易自怜？你需要去辨识出罪到底在怎么样在你身上工作，你才能够有效的去制服它，这样子。对，那对我们来说要致死罪，我们需要削弱它，削弱它的力量。那首先削弱它的力量就是要干嘛呢？就是你需要尽可能让你不要暴露在一个你容易受试探犯那样子罪的情况，这样。对，所以这个大家需要自己去想，你需要认识罪如何的去运作。再来第三个，你需要习惯性的去对付你的罪，你不只是认识它，不只是清楚它的计谋。同时你需要积极的去对付它。那举例而言，当我开始忧虑的时候，比如说可能门徒的状况不是很好，他们可能不喜欢读经，或者是他们生命状况很软弱的时候，我可能会开始忧虑。我讲真的，我可能会开始忧虑这样子。那忧虑我就会心情非常不好。对，那这时候我怎么对付这个罪呢？我就需要告诉我的心几件事情。第一个，这个人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不是在马可波的手中，这样子。我何德何能，我没有那个本事去掌控他的生命，这样。我必须告诉我这件事情，我必须要拒绝一些谎言。通常我们会犯某项罪啊，其实就是我们可能会有意无意的相信某一些谎言，某一些不是真理的东西，这样子。不一定是你的脑袋，有时候我们脑袋我们都会说，哦，我理智上相信，但是我就做不到这样。那这时候你没有完全被说服，因为你的心可能接受了某一些错误的东西。那对我来说，可能我会觉得这个门徒的生命怎么样，我可以决定了，这样子。对，虽然我脑袋会觉得我不知道，我不能决定，但我的心可能我很想要决定，我很想要他的生命是就是在我的手中，我好像陶匠一样，他就服服帖帖这样。这是我的罪，因为我想要扮演上帝的角色。所以这时候我需要提醒我自己到底真理是什么，用真理来击打这些谎言。所以在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有时候他的祷告方式是这样：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他对他的心说话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是让我们的心对我们说话， 哦，我感觉怎样？哦，我的感觉就是不好，我能怎么办呢？哦，然后就没完没了这样子。但是我想诗篇的作者让我们看见一个榜样是，你不要让你的心，你要知道你的心比万物都诡诈，你要知道你的心是邪恶的，你的心不是中立的，你的心不是良善的，你的心是堕落的，你的心所反映出来的感觉情绪很多时候是歪理，很多时候不是真实的。这时候你需要按着你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对你的心说话，甚至你要叫你的心闭嘴，不要再告诉我你可以决定你门徒的生命了，只有上帝可以决定，这样子。不要再告诉我我没有，我如果没有考上交换学生，我就是个卤蛇，没有这回事。我有耶稣，我就最幸福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但是你们需要操练对你的心说话，不要让你的心对你说，而是你要叫你的心，如果他对你讲一些歪理，你要叫他闭嘴，你要采取主动去致死他，因为那是你的罪在对你说话，在撒谎，在欺骗你，要你得罪神，要你不荣耀神，要你远离神，这样子，你需要与他征战。所以你需要习惯性的对付。你的武器就是真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用真理为带子束腰。好，再来第三点，你需要思想罪本身的邪恶。所以刚我们提到说，如果你只是因为害怕犯罪的后果，好痛苦，好麻烦哦，好丢脸哦，所以就不想犯罪，那这是没有用的。你需要思想罪本身有多么的邪恶。怎么思想呢？你需要思想上帝的圣洁，然后思想上帝的儿子耶稣为你付了多少代价，才把我们这些可恶的罪人拯救出来。罪，很多时候我们讲罪的时候啊，特别是非基督徒这样想罪，罪就是对别人有伤害嘛，然后罪就是会带来一些麻烦这样。但是很多时候罪不一定会对别人伤害哦，罪也不一定会带来麻烦哦。对啊，你说什么那个陈友豪大家认识吗？不认识哦，以前东帝士集团的总裁，然后他就是掏空那个东帝士的资金，然后公司都倒闭，然后他就跑去大陆逍遥法外，台湾要抓也抓不到他，然后他在大陆的东山再起这样子，然后听说那个刑事追诉期已经快要过了，然后超过20年就拿他没办法了这样子。对啊，那你说这种人他犯了这种滔天大罪，对他有什么影响吗？你说良心谴责，我看他也活得还不错啊，有些人良心就是麻木啊这样子。对，所以我的意思说罪不一定真的会带来什么不方便或麻烦这样。那当然他非基督徒啦，他会那样想是很正常的这样，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罪是亏缺上帝的荣耀，罪是使我那爱我们的天父心碎，罪是冒犯上帝的圣洁，罪是使我们与上帝隔绝，罪是使我们配受咒诅，该下地狱，罪是使我们配受今生来世最大的悲惨和痛苦。罪本身就是亏缺神的荣耀，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那你可以这样去想，我讲个例子，就是你们有没有让自己的爸妈伤心的经验？有吗？都有。那让爸妈伤心的时候，你的心会高兴？会伤心吗？还是还好？哇，良心麻木了。好啦，正常来讲，应该夜深人静的时候会这样子。好，那这时候对你来说，你得罪你父母，你真正在意应该是你不希望他们伤心，你觉得、哦、我伤了他们的心，所以我也好痛苦、好难过这样，因为你在乎他们，所以你不希望他们伤心。所以当你做让他们伤心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也很痛苦。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情感？因为上帝这样的爱我们，但是我们竟然得罪他，没有把他当一回事，没有在乎他。那这个是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罪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和情感。唯有当你有这样的情感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致死你的罪。好，再来哦，一样在诗篇51篇的第4节，那里大卫说，我得罪了你，我唯独得罪了你，我行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的焦点都是上帝。那诗篇51篇呢，是当大卫他跟拔示巴就是犯了奸淫的时候，然后他又把拔示巴老公用一些巧妙的计谋干掉之后，然后被抓包嘛，然后上帝当然也知道，所以上帝就刑罚他。后来他就很痛苦认罪悔改。那对他来说，他认罪悔改的焦点是上帝，我唯独得罪了你。他说唯独得罪，哎，他不是杀就是奸淫，然后又干掉人夫吗？啊，为什么他说唯独得罪上帝呢？因为他知道他得罪神，他知道他犯罪最终极那得罪对象其实是上帝他自己，是冒犯上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罪会不会只是思考他 就是多麻烦，或是对别人有伤害。好，再来第四点，我们需要充满罪疚还有亏欠感。诗篇的51篇第17节，那里说神所要的祭是破碎的灵，神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这件事情，我想对我们来说可能也是蛮奇特啊。我们一般可能都会跟当别人很痛，因为罪很痛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喜欢啊，没有关系啦，没有那么严重啊，这样子，希望不要。诗篇让我们看见，其实上帝所在意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我们有没有真的因为自己的罪，觉得自己很糟糕，觉得自己很糟糕不是一件坏事，我们需要觉得自己很糟糕。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觉得自己还不错，觉得很好，那有麻烦的这样子，那不是基督信仰。我们需要先意识到自己因为罪的缘故有多么的糟糕，多么的让上帝伤心，多么的讨神愤怒。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罪而感到破碎、伤心、难过，觉得自己真的很糟糕，觉得自己无地自容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唯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有多糟糕的时候，我们才会奔向基督的怀抱，我们才会在基督那里寻求怜悯，寻求力量，才会在圣灵那边寻求帮助，来治死我们的罪。所以这就好像一个病人，他需要知道自己多糟糕，自己病入膏肓了，你已经癌症末期了，医生如果跟你说，哎，还好啦，就是感冒而已啦，开个维他命 C， 那死定了啊，这样。那我们很多时候会不会跟这病人一样，觉得自己没什么？不，我们没有没什么。再小的罪，如果你不好的正视它，它都会侵袭你，像癌症一样蔓延你，让你很难去对付它这样子。好，再来第五个，你需要思想基督为你所成就的，基督为你的罪挂在十字架上。当你思想你的罪的时候，你需要深入的去默想，再小的罪都必须要基督为你承担。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可能只是犯了一个嫉妒的罪，没有人知道，你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就是为了你这个小小的罪，在那个阴暗的那一天，被许多人唾弃、嘲笑、辱骂，他独自背了那个十字架，那他被钉上十字架这样子，他被枪扎肋旁，他全身布满了伤痕，是为了你我的罪，是为了那个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的罪，还有其他数也数不完的罪，他被挂上十字架。你需要思想，基督是这样的爱我们，以至于你才会去正视这个罪有多么的严重。再来第六个，我们需要对不同的罪一视同仁。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对于某一些罪，我们会觉得好像也还好，没什么大不了，跟某某某犯的那个罪比起来，这也没什么啊。比方说，对男生来讲，圣经上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了，他就是犯了奸淫。那我们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啊，我没有像某某某一样红杏出墙啊，不，那是讲女生，我没有像某某某一样，就是真的去外遇或者去嫖妓，所以我还 OK 啦，没有问题这样子。那女生我也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你们自己想这样。对，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每一项罪都是很严重的，没有哪一项，虽然罪有伤害有程度轻重之分。但是对于致死罪的功课来说，没有。再小的罪，如果你忽略它，它都可能演变成大罪这样子。再来，最后第七个，培养与罪相反的圣灵果子。那加拉太书的5章16节17节，请大家翻一下。请那个谁啊？请那个恩阳帮我念好。 应当顺服圣灵的行事，这样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的，因为是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圣灵也和肉体敌对，这两样互相敌对，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 好 ，OK。所以这边提到圣灵跟肉体，肉体当然指的就是我们的罪性这样子，它是互相敌对的。然后他说，如果你们顺着圣灵行事，然后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和私欲这样子。对，所以我们除了消极的去对付我们，除了对付我们的罪之外，我们也要积极的面的去培养出一些跟我们特定的罪所相对的那个圣灵果子。这样，所以举例来说，如果你会嫉妒人， 那么你除了对付嫉妒的罪之外，你需要培养谦卑的果子，你需要培养爱人的果子。因为很多时候嫉妒是因为我不爱这个，所以我见不得他好。但如果你真的爱他，他好你应该会开心的。那比方说，当我们贪吃的时候，我们要培养的是节制的果子。好，那这个很重要，因为罪它是会从小小一点，慢慢的越来越长大，越来越长大，越来越长大这样子。对，那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去削弱罪的能力。那我们要怎么削弱罪的能力呢？就是我们要栽种好的东西，就是圣灵的果子。当你越栽种圣灵的果子在你生命中的时候，你的罪就越来越没有余地，越来越没有力量在你身上产生影响。对，那这就好像喝养乐多。你知道养乐多的好在哪里吗？就是乳酸菌这样子。那养乐多之所以好，是因为它里面乳酸菌就是不会被胃酸杀死，所以它可以成功的到达你的肠子里面。那当你的肠子好菌越多的时候，坏菌就越来越没有养分去生存，这样因为被好菌占据。对，那所以类似的，就是当我们生命中的果子越来越培养、越来越结的时候，其实那个罪就越来越没有余地在我们生命中去扎根结果，这样子。好，所以这是第七个。好，再来最后一个。我们刚讲的这一切啊，都脱离不了这三件事情。第一个是真理，第二个是祷告，第三个是群体。对，那我最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你要致死罪啊，你单凭祷告是没有用的。这样，虽然祷告是很重要，也是必要的，它是必要条件，但它不是充分条件。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祷告你就死定了。可是如果你只有祷告，也会GG这样子。对，致死罪是一个积极的行动。我们除了祷告上帝帮助我们致死罪之外，我们也需要祷告，我们有力量去对罪做出致命性的打击。对，所以你需要为这事情祷告，因为你要靠着圣灵，你就需要为这事情祷告。然后真理，你要怎么对你的心说话，你就是需要真理啊，不然你的心对你说歪理，你都要讲另外一个歪理，读公读这是没有办法的。对，那群体，刚也说到，就是我们需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对啊，当你的弟兄软弱的时候，你需要鼓励他、劝勉他，这样。好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